There are 4 swimming pools, 2 cinemas. 那 cinema 这个单词在今天有一点老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用的叫 movie theater， 啊，它用的更常见，还有 multiplex 更常见啊。那 multiplex 就是指一个电影院拥有多个功能厅的这样的电影院，现在其实是到处都是啊。 现在叫娱乐城了。 嗯。Yeah. 某某娱乐城既可以看电影，然后也可以一些别的娱乐设施和这个项目。 嗯哼 ，Yeah. Multiplex. Yes, P-L-E-X. Well, Bruce,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multiplexes in Beijing? Yes. Yes, I went to see a movie actually about 3 weeks ago at a multiplex. I think there are about 6 or 7 theaters. Hmm.At least sometimes,、yes. like Simplex, right near Shuang'an, right? Uh-huh, uh-huh. That's the best in Beijing. Also Times Square. Yes. Times Square is it's a very good one, with a good sound effect. Mm-hmm. Mm-hmm. I love the sound. 因为现在的大片呢，基本上都是很多是电脑合成的、所以有非常好的视觉的冲击力和音响的效果，所以只有在这种 multiplex 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 yeah. 那刚才丹尼老师所说的这个 cinema 已经有一点点 out of date 过时了 Yeah, but that's something we can update it Yes, sound effect and visual effect, right? Alright, okay, good casino, 2 libraries 那 casino 指的是赌场two libraries, a hotel, a bank, and a gymnasium. 还有一个健身房 What's like a real city? Yes, it is like a small city. But there are no cars, buses, or trucks. And there's no smog. 而且那里没有烟雾啊，真的是很清新啊。The air is clean, and there's peace and quiet.当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了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啊，当然选自 contemporary English 啊，现代英语，他很强调虚实相间的一种写作方法啊。比如说，当前面提到了这个 there's no smog， 后面 the air is clean， 紧接着就是 peace and quiet 啊。所以，因为前面还强调了他没有汽车呀，没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所以前面强调事实，后面强调感受，往往同学们在不知道该写什么的时候，这是一种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长城多么壮观，多么美，用很多数字来讲，但不要忘记谈一谈孟姜女的故事。这种虚实相间呢，会使我们说话的时候更加言之有物。 嗯，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丹尼老师对这一课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在这课看到了就是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这个船的名称的说法，请记住 The Queen Elizabeth II。 第二呢，就是记住它是游船，游船就是 passenger ship 啊，它跟我们说的那个游不一样啊，这里指的是旅行用的游船。第二呢， prefer to 喜欢做某事，宁愿做某事。Expensive 则强调的是豪华 ，compared with 强调是比较。Floating hotel 呢 ？Floating town 由于 floating 表示现在分词，因此我们知道有逻辑上主谓关系的情形下，那么 floating 这个词才是现在分词。这第三段的 running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驾驶，在这里呢 ，running 和 looking after 并列关系，都做状语。还要注意男理发店和女理发店的表达法有所不同，在117页的最后一行。那么今天还看到了 cinema 这个单词可以用 movie theater， 也可以用 multiplex 这个单词来替代赌场 casino， 以及我们虚实相间的这种写作手法。 嗯，好，谢谢丹尼老师。在与人道别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说 have a nice journeyHave a good journey. 但是实际上这个表达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然后问一下 Bruce 老师，这个说法应该是什么？ Bon voyage. 好了，今天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就到这里，我是周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ee you guys soon. Bon voyage. 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弗朗兹·克拉默。弗朗兹·克拉默1953年12月3日出生在奥地利，他参加的两届冬奥会分别是1976年在奥地利举行的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另外一届是1984年在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作为一名奥地利著名的国家级选手，又是国家英雄，1976年的这届冬奥会给了克拉默莫大的压力，尤其是有同胞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在看到本国对手 Bernhard Rossi 领先的情况下，弗朗兹·克拉默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Climber starting in 15th position and actually off of Rossi's pace with 1,000 meters to go in the race. 99 times out of 100, this is a surefire loss for the racer behind on the clock. However, Climber went to an entirely new level of performance and started making up time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Over the last 1,000 meters, Climber covered ground more quickly than any skiers in history.It was what many considered to be the perfect run. Climber skied on the absolute edge, where 140 move would have thrown him into a violent crash. Though throughout the blazing speeds, Climber never even came close to losing control. It was a brilliant, fast, seamless performance, and Climber ended up winning the Olympic gold medal with a time just milliseconds better than Rossi's.Bernhard rushed up to Climber and gave him a hug, making it a very touching moment for Austria and for Olympic history. The Olympic Games marked the end of Climber's dominance in the sport. He wouldn't win another World Championships title or Olympic medal beyond that year. However, his name will live on in history, not only for winning the medal, but for doing so in such impressive fashion with such an improbable run. That's all about Franz Climber, a great ski racer ever in history.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